Lesson 2. 第二课，我是今年来中国的。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你是什么时候去西安的？ 我是七月十二号去西安的。我是七月十二号去的。 二，你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？三，你是什么时候来办公室的？ 四，你是什么时候去大使馆的？五，你是怎么去意大利的？ 六，你是怎么去故宫的？七，你是怎么去颐和园的？八，你是跟谁一起去爬山的？九，你是跟谁一起去吃饭的？十，你是在哪儿看见阿里的？